第三十集，许苏说：“ 还记得我们上次调查时，听他邻居说的话吗？邹杰的老婆没有工作，正经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结交的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。所以那些在法院门口集结抗议的人，除去他的亲属，很有可能就是毒友。” 韩建没懂许苏的意思，脑袋发懵地问：“ 所以呢？”你个猪啊！ 许苏抬手在他脑袋上狠拍一下。 找人跟派出所的同志们沟通一下，就说请他们开展禁毒宣传，直接在高院门口设摊，派发禁毒宣传单页，并鼓励来往群众积极举报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。我就不信那群人还敢生事。 如傅云宪所说，推掉证人证词之后，这件案子就容易多了。许苏长舒一口气，觉得渠陵案二审改判有戏，心情大好，主动提出要跟韩建去医院探望何祖平。何祖平没少在公开场合抨击傅云宪，许苏也没少为此骂他老不死，可一旦见了真人，竟很是有些不知所措。病床边，他攥着拳头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同时以刑辩起家的名律，不同于傅云宪终日周旋于达官富贵之间，何祖平这些年专注替老百姓维权，就比如他近期关注的涉枪案，他常常自费代理这些官司，就是为了推动枪支鉴定标准的改革。所以可以这么说，傅云宪是枭雄，而何祖平是英雄。何祖平鸡皮鹤发，瞧着清渠而文雅，一点也不像那个传言中屡屡被法警架出法庭的死磕派。许苏恭恭敬敬地问他：“ 何老什么病啊？” 何祖平瞧着挺乐观，笑笑道：“ 肝硬化伴随肝癌，能拖一天是一天吧。” 韩建不鞠躬，一五一十地把办案经历都告诉给了自己的师父，坦言这案子的功劳80%-90%得归于许苏。何祖平听得很高兴，韩建每说一句，他就慈蔼地点一点头。他夸许苏像自己带过的最有灵性的那个徒弟，是块当刑辩律师的好材料，最后甚至主动劝他离开军汉，来给自己当律助。许苏狠狠地动了一把心，但心动之后立马拒绝，胡扯一通，说不自由勿宁死。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原来仕女上一炮而红，律助多辛苦啊，哪有行政主管舒坦。何祖平望着许苏，良久摇了摇头，惋惜地叹气：“ 还是不太像。” 后来何祖平又跟许苏聊起了自己与所里律师手里的两起涉枪案，完全不拿他当外人，直接问他的看法，许苏也就知无不言，放开了聊，足足叨扰了病床上的何老律师3个小时，直到最后被查房的护士撵了出去。意犹未尽地出了病房，许苏还问韩建：“ 你师父说的最有灵气的徒弟是谁啊？总不能是我叔吧？”“不是，我师父说过，傅云宪的能力来自他的力气，而不是灵气。” 韩建按下了下行的电梯按钮，两人等在电梯门口。“ 是已经过世的那一个，我也没见过，只知道他叫何清苑。” 这个名字他是当然听过的，许苏有点发懵：“ 像吗？”“我见过照片，长得一点也不像，但听我师父的口气，你们对每件案子的热忱劲儿倒是一样一样的。” 许苏不再说话，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。电梯来了，门打开了，人进去，徐徐下行，满耳轰鸣。然而许苏再努力也不顶用，事实证明傅云宪是对的。渠陵与程烟的婚礼之后，夫妻二人双双从万源离职，程烟在家待产，渠陵为养家糊口又找了一份工作。昔日象牙塔内的天之骄子，从检察院到民营上市公司，这回的落脚处已是个不足30人的小私企，实在是越混越回去。抽了一天空闲，许苏带着明珠台工作证摸去了渠陵的新公司，跟前台小姑娘一通猛唠，美女二字不离口，还许诺让她去明珠台上节目。这招简直是无往不利，上能骗七旬老太，下能哄妙龄少女。 前台小姑娘卯足了劲儿替他回忆，终于想起来，案发前一天瞿玲还上了班的，但是在收了一份快递之后，人就突然翘班走了。该姑娘不光模样俊俏，还是个特别仔细的人，但凡快递都做了记录。许苏跟她一起查了订单，原来寄件的是一家体检中心。许苏意识到事有蹊跷，赶紧回去让庞胜男通知公安调取瞿玲的体检报告，结果简直让众人大跌眼镜，瞿玲是无精症患者，几乎没有生育能力。他们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程烟，程烟当场失声痛哭。原来酿成苦果的原因只是一念之差，邹杰从没强迫，是他心甘情愿的。瞿玲当时刚刚丢了公职，他的专业特长不比民商法实用，性格也过于实诚隐忍，以至于就业过程四处碰壁。程烟望着瞿玲每天出门求职时的落寞背影，突然感到害怕。衣食住行样样要钱，他已节俭到屡遭同事白眼，但仍月月收不抵支。老家的父母难得来个电话，不问他在大城市的奔波劳苦，张口仍然要钱。他不虚荣，不羡慕名车豪宅、奢侈大牌，他只是害怕这样为钱所困的日子将周而复始，贯穿他的余生。终于，他架不住糖衣炮弹和金钱攻势，主动向邹杰解了裙带。刚开始只是一次交易，对方承诺给瞿玲在万源法务部谋一份工作，可这刀头蜜的滋味实在是太好了，他不知不觉陷了进去。许苏深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道理，不禁叹惋， 既然这样，你又为什么要答应瞿玲的求婚呢？ 程烟哭得更厉害了， 因为我爱他。 其实程烟自己都没弄明白孩子是谁的，还想着斩断过往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呢。事情水落石出之后，他背着所有人悄悄去做了引产手术，托韩建给瞿玲带话，他想重新开始，他会等他出来。会见次数频繁，看守所都烦了，最后瞿玲终于松口。看守所的高墙内外，曾经的一双璧人同时大哭。到底是庞胜男会来事儿，先人一步找媒体刊登了一封致法院院长的公开信，把许苏与韩建的调查结果全部曝光给了公众。文笔倒真不错，加叙加意加煽情，还顺道夸耀了一把瞿玲当检察官那会儿的光荣事迹，很能引发围观群众的同情与共鸣。末了落款数个大字，律师庞胜男。瞿玲翻供否认杀人，证人证言存在重大矛盾，再经媒体介入渲染，高院高度重视此案，二审的结果基本无悬念了。庞胜男正经事情没干多少，功劳倒全是他的。程胜追击写了一封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，打算让瞿玲提前出来。